这是静晨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。蒙特利尔，2007年9月，唐诗300首卷三，第106首诗《春望》，作者杜甫。国破山河在，城春草木深。感时花溅泪，何别鸟惊心。烽火连三月，家书抵万金。白头搔更短，浑欲不胜簪。完。LibriVox 的录音都是公众所有的。